第41集改良弓弩。外头稀稀疏疏片刻就没了声响，顾元白撑着头还是觉得困，鼻头的熏香浓郁而沉，这香味勾得人慵懒疲倦。他的呼吸绵长，正准备再眯一会儿，前头的车帘忽然被人掀了起来。顾元白懒洋洋地说： 谁？ 圣上，工程部的人送上了新研制的改良弩、弓和农具。 顾元白倏然睁开了眼，笑颜逐开，朗声道： 带朕去看看。 圣上步步生风地朝着宫殿而去，身后跟着成群的人。走到宫殿之外时，顾元白第一眼就看到了宫后在一旁的储卫和史官。顾元白此时才恍然大悟，想起来新科进士的假期已经结束，是应该上职了。储卫为新科状元，次官为翰林院修撰。翰林院修撰是从六品的官职，主要职责为掌修国史、掌修实录、记载皇帝言行、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稿。储卫在这儿不奇怪，但是他刚一上任就能来到顾元白的面前，这倒是稀奇。顾元白匆匆瞥了一眼就不再去想，而是朝着工程部的两位臣子看去。徐宁就在其中，他们见到圣上走近，连忙迎上去躬身行礼。顾元白扶起两人，笑着道： 朕听闻工程部拿出新东西来了。 圣上，是军用武器和农具。 只是短短十几日的功夫，徐宁看起来却变化很大。他瞧起来胖了一些，工程部的饭菜很是养人。除了脸上有了肉之外，徐宁变化最大的就是脸上神采洋溢的神色。他看起来很有精神，很有动力，一种满足而干劲十足的精神气。这种改变让顾元白这个皇帝看得极为满意和欣慰。 好，快让朕看看是什么东西。 臣子递上来了弓弩，顾元白放在手中仔仔细细看了一番。弓箭是人力发射，弩却是机械发射，人只需要负责瞄准，射程多远端看怎么制作。弩的好处就是射程远，力气大，且不会对人的体力造成负担，只不过小件的上弦麻烦又费时间，所以在战场上的实用性并不大。威力较大的弩，也就是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强弩之王床弩。床弩是个大东西，威力大，射程远，可以同时发射大规模的箭矢。顾元白记得床弩在宋朝时技术登峰造极，似乎射程已经超过了 1.5 公里。但床弩虽好，在有的时候却比不上手中这小小的弓弩。工程部改良的这个弓弩同之前徐宁手中被踩坏的那个还不一样，应当是换了材料并加以改良，上方装有了三发短小而粗的箭矢。箭矢虽小，但并不意味着这东西杀伤力低，在近距离范围之内，这东西反而要比长箭来得厉害。弓弩底部还装了一个看不出是什么的东西，徐宁上前将这东西一掰，原来里头是摆放的整整齐齐的短小箭矢。徐宁羞愧地笑道： 臣等揣摩了许多样式，只有这样最为方便，但也只能装入50枚弩箭。 啊，50枚？50枚箭矢若是箭箭命中，那岂不是50条人命？ 哪里能这么准，50枚中只若有5枚能命中敌人，那就是好用的小弩弓。 顾元白看了一会儿，越看越是喜欢，他偏头朝着宫室吩咐： 去衙门请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过来。 工人应声而去，不过片刻，脚步匆匆的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还有工部尚书脚不沾地地赶了过来。顾元白瞧着工部尚书就笑了： 你怎么也跟过来了？ 工部尚书舔着一张老脸凑上了前行礼： 臣听说是工程部又弄出了好东西，特意前来瞧瞧。 在这工程部初见的时候，工部尚书其实最为难受。 工程部不就是工部吗？皇上这意思是不是打算弄出来两个工部？ 那段时间工部尚书吃不香睡不好，之后圣上带着工部尚书在工程部转了一圈，工部尚书就懂了。工部和工程部大不一样，一个范围广而杂，朝着特定的东西去研究，一个是集思广益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也不需要处理公务和人际关系，是一个纯研究的部门。在发现工程部并没有分走工部的职权之后，工部尚书就不纠结了，每次看戏还兴致勃勃。瞧人都来了，顾元白就将弩弓递给了一旁的侍卫，侍卫上前一步，朝着远处空旷的地方拉动弓弩，只听嗖的一声破空之音，三枚箭矢朝着远处飞射而去。三个孔洞既可以齐射，也可以逐一发射。待箭矢落地，顾元白忍不住上前一步，旁边的兵部尚书已经大震， 这已有200步以上。 昔日诸葛弩可连发10箭，火力强盛，只可惜重量偏大，只能用来防守。我朝有床弩之器，唯一缺的就是像这样人手可以拿起的弩弓。 这弩弓的射程还是如此之远，三发连射，尽头看样子大得很。 人人都欣喜无比，特别是兵部的人已经开始询问工程部的人，这弩弓是否可以大批量的生产了。顾元白脸上的笑遮掩不住，他平日里不笑已经容光大灿，如今笑意就没停下来。楚卫记录着圣上的言行，需要时时盯着圣上在看，看着看着，他手中的笔就不由停了下来。身旁的史官也在记着弩弓的模样，搭话道： 能研究出如此利器，研究出此物的人必定史上有名了。 嗯。 楚卫回过神，低低应了一声，等他重新抬头时，却见到会试放榜那日坐在常玉言身边那位眉目不善的人。楚卫眉头轻皱，薛远原本是在看弩弓，刚开始漫不经心的神态逐渐变得认真，等余光一瞥时，就看到那边厢的小皇帝已经握上了两位工程部臣子的手，在不断的夸赞了。薛远的笑容一顿，眼神一冷，他能打仗，能带兵，不怕杀戮和血腥，真要看军功，军功高的能让人瞠目结舌，说一句天生奇才也不为过。正是因为他风头太过，军功太高，薛将军才要压着他，生怕他如此年轻就军功累累，会引起圣上顾忌。 这样的我都没能让小皇帝好言相待过，反倒是对着这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这么好言好气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